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五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4D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白眉毛徐良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老少英雄跟着五行昆仑子公世良，要破七星楼。等到了地方，公世良一再叮嘱众人千万小心介意，一步十足成千古恨。这七星楼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，让他说的大伙儿提心吊胆。刚到了院里，还没等着进楼呢，突然在左边，噌噌噌噌噌噌噌，蹦出几个人来，拉家伙把去路挡住。公世良、徐良、白云瑞就是一愣，唰，大家全站住了。往对面一看，为首的是个出家的老道。连鬓乐腮的胡须，青缎子道冠，青缎子道袍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左手擎着铁拂尘，右手拿着长剑，二目闪着凶光。在他的后边跟着几个人，手里都拿着不同的兵刃。徐良、白云瑞眼尖呢，一看为首这老道正是三仙观的二爷，叫李道安。房叔安一看肉就蹦过去了， 干狼，我跟他说几句行不？ 一叫吧。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晃，先练了一趟小片刀。 来，哎，我对面那位，你是李道爷吗？ 不练天尊，不错，仗势偏大。尔等三更半夜来此何干？ 哎呦，我李道爷，你不是睡迷糊了说梦话吧？你忘了咱们打赌机长10天要破你的七星楼，我们这不来破楼来了吗？ 哦，原来如此，既然破楼，你身后边站那个是谁？ 我说你们哪位？这位，这就是五行昆仑子公世良，公大剑。 好了，我见公世良有几句话说，求方爷赏个方便吧。 好说好说。 房叔安往旁边一退，公世良过来了，冲着李道安一抱拳， 公某在此，县长一向可好吗？姓公的，你真够朋友，真够义气的啊！背叛了我们三仙观，公然要帮着开封府大破七星楼。我说你这样做未免有点不仗义吧？别忘了，当初你老师金冠道人孔仙芝给我们摆的七星楼，你是他二徒弟，居然跟开封府的人合伙要拆七星楼，你对得起你师父吗？再者一说，当初我们修这座楼不是白修，给了你们爷们钱了，因此别人破楼都可以，唯独你们师徒想要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。公事良一笑，县长言之差矣，不错，这座楼是我师父修的，也得了你们的好处，但当初怎么讲的，修七星楼为的是给你们三仙观保护金银财宝，是藏经卷的地方，绝不是叫你们拿这座楼害人呢。现如今你们利用这座楼困住无数的英雄好汉，而且打算用这座楼做钓鱼之时，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英雄一网打尽，未免太不像话了。我绝不允许我们家摆的这座楼变成杀人的战场，因此我是非拆不可。是吗？公事良，别人不清楚，你是最明白不过呀。别忘了，得罪了三仙观的人是什么下场吗？我自知道行侠仗义，至于下场我根本无需考虑。好啊，把李道安气得奔奔直奔，拉宝剑刚要过去，在他身后那几个跳过来了。二爷，二爷，杀鸡焉用牛刀，这种不义之辈交给我们哥几个了。说着话，这几个人就像狂风暴雨似的刷刷刷就过来了，把公事良包围。一共啊过来四位，这四个人相貌不同，穿衣打扮当然也不一样。为首的头一个人送绰号双手分山长脖怪，姓金叫金九，人们都管他叫金九爷。第二个叫低头观海铁齿怪，姓关叫关武，人们都管他叫关武爷。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铁指怪，就因为他这十个手指头啊与众不同，练铁砂掌鹰爪力练的手都变黑了，那颜色跟铁一般腕，就这十个手指要戳在你身上啊，当时就得戳穿了，三寸厚的木板他用手指一戳马上就能穿透，因此大伙给送了个美称叫铁指怪。第三位叫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，江湖上都管他叫马三爷， 第四个叫翻江搅海双头怪，姓苏，叫苏二，人们管他叫苏二爷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南海有著名的八怪，头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。现在江兆慧啊在七星楼里头被困了。这四怪跟夏随良、萧道成交情莫逆，被约请来帮兵助阵。今天跟着李道安把各位英雄给拦住了，这四怪嗷一声奔公事良就下绝情了。徐良和白云瑞大伙一想，那行啊，公事良是我们请来的客人，全指着他破七星楼呢，他要有个三长两短那还得了。还没等他们几个过去，在徐良的身后嗷一嗓子窜出一人，大家一看谁呀、啊？海外野手王源。王源是个急性子，好动不好静，连日来一招也没伸，一手也没打，把他憋得活蹦乱跳，他就盼着打仗啊。今儿个可有了这机会了，因此他头一个就跳出去了，回头跟徐良说，梁子，不用你们伸手，这几个小子把我打我身上了，扎扎扎，他叫唤开，夜半三更这声音都听出多远去，跟狮吼差不多少，把对面的四怪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七八步。啊啊，什么人什么人，爷爷在此啊。这几位一看，好嘛，来的这是个野人呢，反法披肩，皮条子勒着，怪眼冤睁，大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穿着一身青衣服，又肥又大又脏又破，腰里头系着麻绳，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，光着一双大脚丫子，那脚趾盖大概从来也没搅过，往前抠了着，跟那鹰爪相似。身后背着一把特大号的单刀，还背着个皮兜子。这四怪看罢多时，高声断喝：“呆，什么人？”连我老人家你们都不认识，真是双瞎了狗眼。某乃海外野手王源，是啊也，这家伙。王源往上一坐，奔金九劈面就是一掌。金九说声不好，往旁边一闪身，王源飞起了一脚，又奔关武。二臂齐摇，他也没使刀，跟这四怪就站在一处。这四怪往上一扑，把王源给围住。你想想，这场仗能善打了吗？一伸手就是鸡叉的，没超过二十个回合去，就见王源喊了一声：“小贼！”你绑走了，噗，就是一掌，正打的金九后脑勺上，啪， 不是金九的脑袋长得糟，是王元的掌法太厉害，把金九的头颅击碎。关武在他身后一看不好，哎呦，使了个双撞掌来打王元的后背。王元冷不丁一转身，左脚一立，右腿就抬起来，扯你妈的，这一脚正蹬到关武的小肚子上，您说有多大劲儿？在院里头给踢到院外头去了，咻啪，七窍流血而亡。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一看，嗷一声就上来了，双手抓王元的肩头，王元往旁边一闪身，哎，把他腰带子给他抓住了，抡起来往后边一扔，翻江搅海双头怪苏二在后头呢，这瞎猫碰死耗子，马三的脑袋正碰苏二脑袋上，啪嚓，俩脑袋全瘪了，这四怪两对全都毙命。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落，王元这心这个痛快跟吃了一副顺气丸似的，连日来这憋气窝火，这消了一半，哈哈哈李道安过来，李道安一看无量寿佛，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。为什么跑呢？很明显，吓死他也不敢跟王元伸手。王老剑客打完了一转身来到徐良近前，梁子你看觉得怎么样，过眼不？ 老人家真是武艺绝伦，水萝卜啾啾嘎嘣脆，哈哈哈 哈，可惜呀，我打了四个无能之辈，要能把夏随良、昆仑僧等人这样打死，那我心才痛快呢。 老人家甭着急， 不是不报，时刻未到，迟早有一天，我相信夏随良、昆仑僧等人死的比他们更惨。 白玉瑞说，各位，这不是说闲话的地方，也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赶紧破楼要紧。 对， 快进七星楼。 大伙保护公事良来到七星楼的南门，公事良一摆手，大伙站住了。他跟徐良说，三将军，咱们可有言在前，我规定进楼的人不能超过15位，你就按照这个名单让这些人进楼，余者的呢让他们在楼外等着。 我全都安排好了。 好，各位啊，凡是跟我进楼的都跟着我走，我卖哪条腿你们卖哪条腿，我怎么转你们跟着怎么转，千万别走错了。 知道了，知道了。 这时公事良迈步上了台阶呢，不走13579，走双数24680，用脚尖点台阶，不敢用脚后跟踩台阶。这些人呢就照样跟他往里走。可就在这时候，突然白云瑞灵机一动，回头跟徐良说， 三哥，我想起点事儿来。 老兄弟你说吧。 我看那名单上15个人都进七星楼，是否多了一点？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我的意思说，我领着六位就可以了，那几位都留在外面。三哥，您不必进七星楼。 老兄弟，你瞧不起我？ 不不不， 咱们哥俩我还敢瞧不起您吗？ 还是那句话，以防万一，我们要破了七星楼，那金灯剑客夏绥良肯定恼羞成怒，率领众人把楼给包围了，怎么办？外头得留下硬手，准备打接应，咱们里应外合，大破三千贯。咱们要都进了七星楼，倘若发生什么不幸，岂不同归于尽呢？ 老兄弟说的有理。这样吧，我领着人进楼，你在外边。 不不不，三哥，您是带队的大将都后阵，您应该在外头。我领着几位，你，这六位跟着我走。白云瑞贬的是谁呀？少林三位名僧，铜金刚、铁罗汉、魔城大力佛、欧阳普中，风僧醉菩提、凌空长老、九转还阳达弥佛、古风罗汉、邹瑞邹老剑客、陶禄陶老剑客、龚世良白云瑞，他们一共是七位，决定进七星楼救人。徐良率领峨眉寺的剑侠以及其他的英雄留在外边。这事儿咱必须得说清楚。因此呢，白云瑞跟这几位跟着龚世良踩台阶上来了。这龚世良呢，全神贯注破这座楼，对于这个变化他一点都不知道。他认为按着那个名单，一共15位高人都跟着。闲言少叙，且说龚世良到了南门丙丁火，他告诉白云瑞大伙儿：“注意，我把这木牌一扭，门就能开，但是大家全趴下，里边要打出24只飞弩，别把你们伤着。那弩头上都抹了毒药了，只要伤着肉皮，毒气归心是非死不可。我们知道。”再看龚世良，用手一拧这木牌，这牌就在门框上挂着，嘎吱，突然这门就开了。啪，往两旁一闪，果然从里边打出24只飞弩。大伙全在地上趴着，所以这弩全打空了，纷纷落在院里头。大伙一看罢了，还得是行家，人家家摆的楼，那里边什么埋伏，人家是了如指掌啊。这不懂的一开门，好成筛子了。这时龚世良迈步就进了七星楼，这六位在后头跟着他。进楼走了五六步，就见对面扑腾从地上钻出个人来，把大伙吓了一跳。云瑞和宝刀刚要伸手，龚世良一摆手：“慢慢的，不必惊慌，假人儿，好好看看是假的不？”大家借着灯光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你别看是假的，跟真人差不多少，也是80多高，弄得跟真人相似，瞪着大眼珠子，目视前方，手里头拎着一对双锤。白云瑞就问龚大剑：“这怎么回事？”这叫吓唬人的。比方说你不懂七星楼里的埋伏， 头一次进楼你就拿他当了真人了，一害怕不就吓跑了吗？实质上是假的。您看过去我收拾啊。再看龚世良来到假人的背后，用手一点穴道，啪，这假人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肚子里的消息一泛，嘎吱吱吱吱，扑通，假人倒地。龚世良笑着对大伙说，看见没，别看是假人，你要不懂不会破，他还有两下子呢，这对双锤准保能把道路封住，一般的人还不是他的对手。大家所有往里走，他们得走到中央无极土，顺楼梯好上楼，到三层上才能救人。这不是说这玩意儿呢，一步一个消息。等走到中央无极土，地势比较宽阔，两旁的明柱上都吊着铜灯，烟气杠杠的，火苗突突直闪，因此看得比较清楚。在这正中央站着一只猴子，这只大猴比一般的人还猛着一头，所不同的就是他有六条胳膊。你说这玩意吓人不？究竟是哪儿产的，叫什么名儿，大伙就不清楚了。但是这猴也是假的，外头用藤萝织的架，肚子里有消息，爪子脚丫都是铁板的，就是这个玩意儿得费多大劲，做的跟真的一样一样。记得灯光一照，两只猴眼烁烁闪光啊。他们刚一来，这猴脑袋拧过来了，目视着众人。云瑞就问龚世良，大姐，这是假猴啊，怎么六条胳膊？这种东西叫多臂猿。哎呀，还没听说过。怎样对付？这你甭管，有我呢。各位，这猴子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满身可都是暗器，连那猴眼睛都是暗器啊。谁要一靠近他，他嘴一张能打毒弩，手一扬能放飞刀，连眼睛都能崩出来，打的人身上是骨断筋折。这座七星楼全靠着他在这手把着，要不把他给铲除，想要登楼势必登天。龚大剑，那您说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哎，这么办啊，你们几位听我的，这猴六条胳膊，你们每位拽住一只胳膊，我拽他的尾巴，就能把他破了啊。各位来伸伸手吧。说话间龚世良回头一看，耶耶，进楼的人怎么这么几个呀？这才看清，山县徐良、峨眉四大剑侠王元都到哪里去了。 生时代的记事本，写着许多事，都是关于你。你讨厌被冷落，习惯被守候，寂寞才找我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 卑微的抱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跟着公事良来到七星楼，按着人家的要求叫干什么干什么。在眼前有个消息叫多臂猿，据公事良说，不把他清除就休想上楼。怎么办呢？公事良告诉他，你们几个人分下工，一个人拉着这猿猴一只胳膊，拉住可不行动啊，看我的。这时公事良才发现进楼的人不多，原来名单上15位，可是进来的算自己才7个人，他未免就一愣啊。白将军，这怎么回事？云瑞一笑，老剑客，恕我冒昧，我们临时啊做了一下改动，外面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以防万一，因此我三哥徐良他们没进来。 哦， 原来如此。公事良轻轻地打了个嗨声，大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，难道说人进来的少就破不了七星楼了？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此紧要关头，大家也没想别的，就见公事良把脚一顿，好吧，进来多少人算多少吧，现在大家就开始行动。欧阳普中、林空、古风、邹瑞、陶露、白云瑞，正好6个人，一人拉住多臂猿一只胳膊，正好。公事良一转身转到猴后边去，把猴的尾巴给揪住了。各位拉住啊，我说一二，大家就使劲儿。一、二，大家同时脚力，可能是把这猴撑散了，还是怎么的呢？这不脚力还则罢了，一用劲儿不要紧，耳轮中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，咔咔咔咔。可坏，在这老六位的身后，地板全裂开了，每人的身后升起一根铁柱，这铁柱比人可高着一头还多，在铁柱上有4把钢钩，那钩子锋芒利刃，比刀尖还尖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把这6个人是牢牢地给抓住，上面2钩抓肩头，下面2钩抓腿肚子，一个铁柱上4把钩，4×6=24，把这6位是牢牢地给抓住，而且往里头这一抓，皮开肉绽，是鲜血崩流啊，把这6个人给疼打，但是想要动，势比登天，越动抓的越疼。白云瑞汗珠子就淌下来了。再看公事良，什么事儿没有。公大剑，快来救我们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就见公事良的脸儿变了，啪嗒往下一沉，皮儿笑肉不笑。 六位，实在是有点对不起呀。恕公某失信，我不能给你们帮忙啊。我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人，我是萧道爷的好朋友，我们事先都打过招呼，我把你们骗进七星楼，跟楼上的那六位同归于尽，这回你明白没？哎呦，大家是如梦方醒啊，看来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！老少英雄几十个，居然就没猜透这公世良狼子野心，乃是个阴险的小人，简直是追悔不及呀、啊！白云瑞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闪响，姓公的好，我们虽然死了，必然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，小贼你等着瞧吧。哈哈哈哈，好，但愿如此。不过白云瑞啊，各位你们就死了这份心吧，起码你们来的这些人都跑不了啊。徐良他们没进七星楼，算他们捡了一点便宜，也就是比你们进楼的这几位多活那么一会儿，不信你们往外看，这六位往门口一瞅，可了不得，就见七星楼这院里头灯光明亮，喊杀连天，已经打成了交手战。咱们划分两头，那么白云瑞他们进了楼了，咱们详详细细说了。外边呢，徐良他们可也没闲着，自从云瑞他们这一进楼，徐良他们的心都提得嗓子眼儿。白眉大侠手握金撒环宝刀，眼珠不错的往里边看着，一开始看得挺清，后来越走越远，看不清楚了。就在这时，就听见楼里边天崩地裂一响，嘎崩，门窗全被铁条封锁，那铁条都比鸡子儿还粗，那也就是说进楼的人是出不来了，隔着这个缝隙还能看见。徐良就知道发生了不测的事儿了，把老心急得一跺脚，哇把绿悄悄的，这是怎么搞的？正在这时，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冷笑，哈哈哈哈，徐良，各位你们走不了了，你们上了当了，已经钻进我摆下的天罗地网，你们回头看看谁在这儿啊。众人扭回身一看，说话的正是金灯大剑夏随良。再往四外看，院墙周围所有的制高点都被人家占领了，而且还有100名弓箭手封锁住所有的交通要道，把大伙全给困住了。徐良啊，后脖子脚着刷一下直冒凉气，浑身起鸡皮疙瘩，说徐良怕死了啊？不是，徐良有点后悔，自己恨不能打自己一顿嘴巴，恨不能撞头死了，心说大江大浪渡过多少， 这亏吃的有多爆啊！完全相信夏随良的话，就按着人家画这条道走。我们怎么那么老实，怎么那么听话，结果掉到圈套里头了。什么打赌机长破七星楼，这都是一派的胡言呢。看来我们今天晚上来的人都回不去了。徐良正在想着，房叔安也急了， 王干老，您甭管，他妈我问问这王八蛋。肉 房叔安先跳过去了， 夏随良，老兔崽子，我骂你他妈十八辈的老祖宗，你说他妈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你是不拉人屎啊，我问问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方川，你放尊重点，不准你信口胡言。怎么回事？你说怎么回事？ 那你不是说破楼吗？我们打赌机长说的清清楚楚，为什么你们自食其言，拉屎往回坐？ 姓方的，我夏某从来不干这种事儿。打赌就是打赌，破楼就是破楼，焉有更改之理。 哎，你还说没改，没改这是怎么回事？ 我记得你说的挺清楚，在限期之内我们破七星楼随便来随便走，绝没有人阻拦。 那这为什么呢？ 为什么非在我们破楼的时候你领兵把我们包围？难道说这不是自食其言吗？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不过我要交代清楚，夏某说话向来是算数的，这个事情怪你们可不怪我。你们刚一进这个院子，是不是打死了四个人？这四位可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其中有双手分山长脖怪金九爷，低头观海铁齿怪关五爷，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爷，翻江搅海双头怪苏二爷。死得太惨了，你们既然是破七星楼，为什么伤我的人？这又作何解释？难道还怪我翻脸不成吗？ 我夏随良，你这叫没理脚理。刚才你说这四个小子他为什么死呢？他要在屋待着，我们要进屋掏他去，归为我们不对，人家什么事儿没有，我们就把人杀了，也怪我们不对。可是他们这实事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们刚进院，那李道安就领着他们几个把道路拦住了，千方百计不让我们过去，这怎么回事？话不投机，他们就想伸手把我们请来的龚世良、龚大建包围起来，就想置于死地而后快。他要不伸手，我们能伸手吗？他要不拦着我，我们能打他吗？可你要找这个为借口，我看站不住脚啊。夏随良，我奉劝你，你不冲别的，你还得冲你自己的声望。要提起你金灯大剑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你要这么干事情，我你可顶风臭着八百里，让我们实在难以赞成啊。你太是个小人了。姓方的，我没工夫跟你废唾沫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据我了解，打死这四个人是王元，你叫王元过来，给那老四位偿了命，我马上收兵撤退，咱们接茬还破七星楼。你们该救人还救你们的人，你看怎么样？ 你放嘟噜屁，根本怪不着王元王老剑客， 王元就在身后的。把肺都气炸了， 一看夏遂良不但不讲理，而且指名点姓提到自己头上，王元嗷一嗓子在房栓头顶上就跳过去了。 夏遂良啊，王某在此，你要怎样？那四个小子果然死得我手，你想报仇吗？ 王元，你别觉着你不含糊，什么海外野嫂，也慢说是你，就你老师万年古佛也在我的面前甘拜下风，这俩人一见面就要伸手。在徐良身后还来了不少人，其中有最著名的南海二圣人天不怕丧事魁，鬼难拿丧事彪。这南北二圣自从出头帮忙从来没伸过手，因为他们跟萧道成、夏遂良交情都不错呀。现在才发现这夏遂良太不够人了，真没想到啊！因此这二圣人也气得不得了，两个人一商议怎么办，赶紧出面调停，这个仗能不打别打，真动了手对开封府没有好处。所以说这二位双双来到前面把王元给拦住。老剑客，您先消消气儿，容我们哥俩把话说完，你们再动手也不为迟晚。王元没办法，提宝刀回归本队。丧尸弟兄来到金灯大剑近前，点了点头。夏老剑客，认识我们哥俩吗？ 认识，扒了皮认识你们的骨头。 好，老剑客，你可能挺恨我们哥俩，因为当初你给我们下过请帖，希望我们二人到三仙观给你帮兵助阵，我们不但没来，还帮了开封府的忙，大概你挺恨我们吧。 废话，早就恨上了。 是啊，可你恨没有道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做的这事儿不对呀。过去的事咱不提，就拿眼前发生的事来说，你是一百个没理呀。你打赌机长十天破七星楼，如果三侠五义的人真破不了楼，被楼里困着那六位杀剐存留，任凭你自便，谁也说不出二话来。那么如期破楼，你怎么许的，你怎么说的，就得怎么办，这才叫人物，这才叫官棍，不能耍无赖。你今儿个的做法就是大无赖，令人可气呀。你抓住什么四怪之子，恨上王元，又叫王元给偿命，然后你才能收兵撤退，这未免是胡说呀。如果你不指使这几个人拦路，他们敢吗？就凭你金灯大剑要说一个不字，谁敢不听？明明你唆使的人，翻回来你还把责任推给别人身上，哎呀，真叫人一万二千个不佩服。但是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也许你料事不周，一时脑袋热了，犯了这么点错，现在收兵不为迟晚，还让他们破楼，破不了再动手也不为迟晚。老剑客能不能听我们良言相劝？ 呸呸！ 姓桑的，你们俩算什么东西？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 出卖我夏虽良和萧道成，还竟在我面前夸夸其谈，真是恬不知耻。我恨不能食而之肉，喝而之血。说着夏虽良就过来了，这老哥俩一看不行，要伸手打吧。桑世奎在左，桑世彪在右，两个人可没拉家伙，晃双掌来战夏虽良，也就是十六七个照面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啪，先后两掌，就见桑氏弟兄被击出场外。这哥俩连地方都没动啊，七窍流血而亡，死的可够惨的。金灯大剑收住招数，王元你过来。还没等王元过来，小孤山的总辖大寨主老剑客康殿臣率领四个儿子就上来了，康勇、康猛、康刚、康强，金银铜铁八大锤，再加上老头这对流星锤、石柄锤，把金灯大剑包围，准备以多取胜。哪料想着夏虽良太厉害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啪啪啊啊，啪啪啪啪，可叹康家五虎，这爷儿五个全命丧当场。夏虽良用手指着尸体，一阵冷笑：“哼，姓康的，休怪我手狠心黑。”愿你们做的事情太不够意思了，接着我的请帖不来，反而给开封府帮忙，这就是给三侠五义帮忙的下场。你们过来。言还未尽，眼前白光一晃，有一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。夏虽良哪里走，白衣子在此。白衣神童小剑魔一晃佛光剑士直奔夏虽良，这金灯大剑可知道小剑魔的厉害，你看方才跟这些人伸手他没拽家伙，一看小剑魔过来，他知道不拉家伙非吃亏呀，往后一侧身，从鹿皮套伸手，哗噔，拽出三间匕首月，同时把链子挂上。哎，白衣子，今天晚上有你没我，有我就没你，咱俩要分不出个输赢来，谁也不准往后退。拿那个来，哗噔噔。这两个人就站在一处，白云剑客吓唬人，恐怕老兄弟受伤啊，拉宝剑过来想帮忙，从他身边蹭蹭蹭跳过仨人，头一个就是决心一指定阴阳三仙观的观主恶道萧道成，第二个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，第三个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詹明奇，这三个人跳过来把白云剑客就给包围了。小伙人来来来，你是峨眉寺的剑侠的头一个呀，上三门的总门长啊，你的能耐大着货了，我们一个人绝不是你的对手，我们哥仨要跟你较量较量。夏侯人也不说话，一个人力逼三人就打成一团，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在后头一看，大师兄力逼三人， 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回到山上怎么交代，拉宝剑刘彩虹就想过来帮忙。马凤姑还没等过来呢，柔柔过来俩人，横家伙把他拦住。来的是谁呀？头一个血手飞廉江红烈，第二个三仙观的二观主李道安。 不亮天尊，马老剑客，知道你不含糊，一个人打不过你，我们哥俩奉陪。 这三位就站在一处，寒江孤雁、柏陵女剑客、上云凤，恐怕那几位师兄弟有事，拉出白鹤剑飞身刚想过去助阵，在身旁跳过俩人把他也拦住了。这俩人还是女的，头一个是个老太太，独守观音姚静之，手晃龙头拐，在身后跟着就是他那个侄女陆小倩。这仨女人站在一处， 徐良一看，呵，打了交手仗了， 这不能闲着了，老心把青龙剑也拽出来了，左手青龙剑，右手大环刀，徐良饶就蹦上来了。 啊，你给我搬进去，哪个跟我打？ 言还未尽，旁边窜过来一僧一道，阿弥陀佛， 丑鬼徐良， 贫僧等你多时了，拿命来！ 哗啦啦啦， 一晃掌中的方便连环铲。另外有个老道手中擎着双股剑，徐良一看是谁呀？正是卧佛昆仑僧和九头神雕纪成达，两个人把徐良给围住了。这可不说着玩的，慢说俩人打一个，就是他们二位拉出一个来，山西大雁徐良可也不是对手啊，何况还是俩人呢。到了现在，徐良就豁出去了，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了。可是这俩人要打算三下五除二把徐良就扑了倒了，也不那么容易。王元嗷一嗓子上来了，想帮助徐良，结果被五阴剑客庄子琴、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俩人给缠住。尽管王元厉害，可他面对这俩人也是武林之中的强手啊。这仨人站作一团，金金好斗没两组，打算拉家伙过来帮助徒弟。旁边跳过俩大和尚来，一个叫吉光，一个叫吉晨，把梅良祖给拦住了。古云飞刚想过来，又被俩和尚拦住，一个叫吉远，一个叫吉绝。方树安一看， 我的妈，你要了我的命了，这如何是好？ 老方一想，要能来高人帮忙就能化险为夷，要不来人，我们这些位是一个也活不了。 虽然经常梦见你，还是毫无头绪。